生活在奔波匆忙，你是我心中最美好的芬芳。我愿付出了所有，只要你快乐，我想从深夜陪你到天亮。我曾经感到软弱，也曾经茫然错过，这一刻放下过去，让心做选择。黑暗中星光闪烁，你让我不再去闪躲，这一刻就让真心去选择。那一天你悄悄住进我心里，梦想变得不遥远，还记得你曾经笑着对我说，从没有听过爱情的誓言，却愿一生去期盼爱情让我们有希望。你说无论这生活在奔波与匆忙，我是你心中最坚定的方向。我愿意付出了所有，只要你快乐，多想在每个深夜陪着你到天亮。我曾经感到软弱，也曾经茫然错过，这一刻放下过去，让心做选择。黑暗中星光闪烁，你让我不再去闪躲，这一刻就让真心去选择。经历再多人生风雨坎坷，才会懂得没有非黑即白，非对即错。我曾经感到软弱，也曾经茫然的错过，这一刻放下过去，让心做选择。你眼中星光闪烁，你让我不再去闪躲，这一刻就让真心去选择。真心付出是我的选择。 FM 100.5 Music 40 starts now.

天气像歌曲一样终于放晴了，心情是不是也跟着好起来了呢？虽然到年底了很忙很累，但是呢还是要随时留意身边让我们觉得很开心的事情。欢迎来到微信公众平台跟我分享一件最近发生的好事儿。今天送出的礼物是北京丑小鸭剧团演出的儿童舞台剧《灰姑娘与水晶鞋》门票，演出时间呢是在1月8号上午10点和下午3点。一首王若琳《迷宫》开启今天下午的 Music Party。 Music 40, 好音乐40分钟，我是梁静茹。 Lately, I've been losing sleep, dreaming about the things we could be. But baby, I've been praying hard, said no more counting dollars, we'll be counting stars. Yeah, we'll be counting stars.Like a swinging vine, swing my heart across the line. In my face is flashing signs. Seek it out and ye shall find. Old, but I'm not that old. Young, but I'm not that bold. And I don't think the world is sold. I'm just doing what we're told.

一首来自胡夏《爱你步步惊心》。这里是 My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 Zuki，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上午霾转晴，下午到夜间晴天，微风转西北风4到5级，五到零下三摄氏度。连续几天的雾霾终于消散了，最近应该都没有好好的晒过太阳。那缺乏日照呢，人就容易犯困，所以在饮食上应该调整一下，多补铁，多吃一些润肺的食物。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很多听众都发来最近让自己特别开心的一件事儿，也欢迎你跟我分享快乐，传递快乐。飞儿乐团，我们的爱。

一首来自胡彦斌《男人 KTV》。12月19号，胡彦斌出席某音乐活动，并与好友呢共同开启了鼓励新人培养方案的乐人计划。出道很多年，仍然坚持创作路线。目前他对挖掘新人有独到的热情。胡彦斌说，嗓音上的技巧固然重要，但是耳朵更重要，表示自己会从各方面挖掘人才，共同参与为期6个月的养成行动，希望他们的活动可以顺利举办，为乐团注入更多的新鲜力量。这里是 MyFM 100.5 Music Party， 我是 Suki。 杨丞琳匿名的好友。 上汽大众慕宁店祝车友们圣诞快乐！天津慕宁大众携手帕萨特、途观，与您欢庆圣诞，均可尊享2年零利率和5000元保险贴息。滨海新区第5大街慕宁路32号，6620-0680。 欠自己的 smart， 今天该买了！即日起至12月31日，购 smart 最低可享零利率，或低月供99元起，更有零预付弹性购车新方案。详询天津波士信达2390-3888。 Smart， 正午的骄阳，秋夜的凉爽 ，MyFM 100.5与你相伴，度过随时随心的音乐时光。 关了。 秋。 MyTop 100，你的专属音乐态度。进入 MyTop 100.5官方微信平台 MyTop 100投票专区，亲自为你喜欢的歌曲投上一票吧。 你来听听，海洋在说了好玩的事情。 你将有机会获得 MyTop 100汪峰亲笔签名、限量版 MyFM 笔记本，每天你都可以为你喜欢的十首歌投一次票哦。 进入进到中间的旋律， 这一次用参与捍卫你的音乐品味。 唱 My Own Life， 上映的超级快递不知道好不好看，但是第一是听了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和插曲，周笔畅 Say Goodbye， 柔软清澈而来的倾诉听着很舒服，很久都没有听悠长慢板的抒情了，听着歌会走歌应该搭配什么样的画面才搭？好像也是电影的歌曲《偏与时光》，连周笔畅偶尔触电为电影唱的歌也听。这里是 MyFM 100.5 Miss Party， 我是。 陈冰对的错，不要走开，是等我们再回来。 欠资深该买了，即日起至12月31日，购还享零利率或低月供99元起，更有零预付弹性购车新方案。详询天津波士信达。 有超级购物车幸运抽奖，让您满载而归。 宜城福地广场， 一起圣诞，一起玩。 全新长轴距 E 级车及 GLC GLA SUV 现车充足，购车送多重好礼。开发区5大街57号，乌市宏达奔驰之家，588-2038，588-2038。 My FM 100.5。 车车的关系，数不清分分秒秒的频率，我怀疑自己是否只能放生自己，免不了从未有过的回忆，舍不得时间累积一点滴滴，但期待雨过天晴的奇迹都太过多余，承认深爱 手机让它休息，yeah。

三周专属情愿会不停用拉丁式的匿名颜色暧昧的勾引，我已经开始温习火红的舞衣旋转在绿荫小径，音调不斗佛朗明哥的声音悬在窗棂，小酒瓶晃得轻轻对着他温柔回应，原来爱可以自己 去证实爱你两个字， 爱你两个字， 不是对自己矜持，也不是讽刺， 别人都在说我其实很无知，这样的感情被认定很讽刺，我很不服，我还在想着那件事。看我的电影，听我爱的 CD， 如果你能带我一起旅行，如果你决定跟随感觉，为爱勇敢一次，如果你说我们有彼此，如果你会开始相信这般恋爱心情，我只要你一件如果的事，我会奋不顾身的去爱你。 范玮琪、张韶涵，如果的事，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 Suki。 出道多年，弦子的个性越来越鲜明，从不得不爱给我们留下深刻的烙印，再到舍不得令人难以忘怀，在专辑看走眼中主打情感牌，而逆风的蔷薇呢，无论是在形象还是气质上都透露出一种摇滚范儿。邻家女孩小女人的性感，无论何种形象都让人眼前一亮。影视方面呢，弦子也有不俗的表现，很多事情都是尝试过了才知道到底行不行，所以呢要勇敢一点，来自弦子。 成灰。

了谁犯错了，忘了心意，谁人敢怀疑？ 经典的，流行的，打开广播，你想听的，你爱听的，都在这里。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MyFM 100.5。 12月17号，刘若英《我敢》世界巡回演唱会长沙站完美唱响。出道20多年，辣妈刘若英这次又回到了湖南老家，唱歌的同时呢，也不忘和老乡唠唠家常。同时，长沙人民也对刘若英有着超乎寻常的热情。当天的微博、微信朋友圈都被奶茶刘若英的相关信息刷屏着。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晚上演唱会结束以后。 因为奶茶这个夜晚的长沙也处处散发着温暖的气息。这里是 MyFM100.5 Miss Forty， 我是 Suki。 奶茶刘若英呢是刚结束了演唱会，接下来这位歌手呢是马上要开演唱会了，王菲幻乐一场演唱会将在上海举行，接下来来自王菲清风徐来。 上汽大众慕宁店祝车友们圣诞快乐，天津慕宁大众携手帕萨特途观与您欢庆圣诞，均可尊享两年零利率和5000元保险贴息。滨海新区第五大街慕宁路32号，6620-0680。 MyFM 100.5。 曾几何时，开始细数生辰。

却无法相认。 一首来自黑碧田馥甄《灵魂伴侣》。刚刚看到微信公众平台秋秋分享说，最近最开心的一件事就是认识10年的闺蜜要结婚了，祝她幸福，也希望我们都能在田馥甄甜美的歌声中找到自己的灵魂伴侣。最近呢，田馥甄如果 plus 演唱会也在进行当中，途经北京、上海、大连、广州、南京等城市。在2017年的春天呢，如果 plus 巡回演唱会也会来到天津，喜欢黑碧田馥甄的要关注一下了。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iss Forty， 我是 Zuki。 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最近有什么事情让你感觉特别开心？稍后呢会有抽奖环节，送出儿童音乐剧门票。萧亚轩，闪闪惹人爱。 有爱，快用力爱，越深了解。

一首来自李荣浩《野生动物》。这里是 My FM 105.5 Music Forty， 我是 Suki。往事这首歌呢，是香港才女陈秋霞创作并原唱的一首歌曲。陈秋霞是70年代少见的创作型女歌手，曾经获得流行歌曲创作邀请赛冠军，也为不少歌手写过歌曲。孟庭苇呢，94年发行专辑《纯真年代》，翻唱了往事这首歌。这首歌也成为冬季到台北来看雨，谁的眼泪在飞，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之后，又一首能够让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歌曲。接下来听到孟庭苇往事。 如梦如烟的往事，洋溢着欢笑，那门前可爱的小河流依然清唱老歌。如 只在 MyFM。

老狼呢94年一曲同桌的你，以平淡质朴的曲风和淡淡的忧伤，打动了无数学生和有过学生时代童年记忆的人，火遍大江南北。95年的时候，首张个人专辑《恋恋风尘》创下了20天销售23万张的记录，被誉为当时的校园民谣的领军人物。02年，沉寂了6年的老狼再度出击乐坛，推出多年积累的作品《晴朗》。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最近有什么事情让你觉得特别的开心？两首歌曲之后是抽奖环节，送出儿童音乐剧门票。老狼晴朗。 伤痛，如果

广告少一点。这里是 MyFM 100.5。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你是不同时空，还是可以迎着风随意说说心里的梦的梦，吹吹风。 好音乐当然停不下来 Music 40，你好，我是张志成。 陪伴你的依然是 MyFM 100.5 Miss Forty， 我是 Suki。 苏打绿09年启动维瓦蒂计划，造访台东、伦敦、北京、柏林四个国际城市，在当地呢录制贴合四季风格的四张专辑。这项华语乐坛史无前例的跨国音乐计划，历经六年的时间，走过温暖的春日光、摇滚的夏狂热、诗意的秋故事之后，终于来到了令人期待已久的最后一部曲《冬末了》。 苏打绿呢，在柏林这座充满庄严古典气息的城市，为这场天马行空的音乐之旅画上完美的句号。接下来听到夏天专属歌曲《苏打绿狂热》。 每天为生活加分 Music 40 40分钟好音乐播不停，只在 MyFM。 Everybody gets high sometimes, you know. What else can we do when we're feeling low? So take a deep breath and let it go. You shouldn't be drowning on your own.I will still be patient with you

来自本期翻篇。近日呢，音乐小魔女本期2016原创专辑收官 EP《小明是个画家》第二首单曲《别闹》惊喜曝光。《别闹》和《小明是个画家》是两首不同曲风的歌曲，但是在创作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歌名、歌词自我张扬，个性鲜明，但是歌曲内容指向现实。忙碌的你我总是会假装开心，逃避孤单，而本期呢，用音乐告诉我们，空虚寂寞是成长的必经之路，所以别闹，试着学会体会孤单。这里是希望你不孤单的 MyFM 100.5 Music Party， 我是 Suki， 接下来待饶绽放。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车马二手车直卖服务，有实体店保障的二手车直卖更靠谱，专人服务，后续无忧，赶快致电400-080-2020。 我是周华健，选车王我放心。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食材本真的味道， 鲜香 令人垂涎的麻辣 味美， 好油好料精工巧制， 健康 大快朵颐首选 鲜味捞火锅。 开发区三大街菜市场鲜味捞火锅。 今天同学聚会，不整复杂的，咱喝这个 好先生里的那个江小白酒。 喝江小白酒到天津盛醉商贸，24699996。 我是江小白，生活很简单。 环渤海教育培训中心成立啦！ 12月24、25日上午举办免费公益讲座，语文、英语、绘画、舞蹈、体育等均可体验， 还有圣诞好礼相送。厦门路8号环渤海， 25334477。 有阿奥特莱斯，圣诞狂欢等你来嗨！ 明星嗨购随心包，新年惊喜大派送！ 天然点灯璀璨平安夜，5000元大奖从天降！ 礼品礼券任性拿 ，Apple Watch 摇出来！ 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阿奥特莱斯。 My FM 100.5。 歌不听话。畅快音乐体验只在。

久的将来，人类可以